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歌为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框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屙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盧漢推估啊！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盧漢推估。 咁咧就招呼下啲聽眾先，咁咧就阿Lance 擺咗阿呢個鄧小姐嗰個訪問上去之後咧，咁咧就阿 Jack 就話咧 ，X 都唔似， 我都話唔係好似噶啦。 係啊，咁阿 Eva 就話係好樣個龍蝦喎咁樣，咁咧就當然啦呢、這個，就阿 Fred 就話好啊，呢個對聯幾好，叫龍蝦做早餐，蚌精做宵夜咁樣。 唔啱揾唔食， 哇！呢個海鮮大餐啊，真係叫做 CY Seafood 啊，Seafood Plate 叫做海 CY 海鮮盤啊，夠排有排去食啊！我諗真係，咁咧就呢個羣肉呢單嘢咧，嗱，我之所以話蔡國光呢個人好 evil 咧，呢啲所謂嘅即係。not 唔係 back up 呢個情況咧，過去都出現過，最經典就係2009個政生係嘛？2009年好似 係 簽入都係性質一樣，就係想喺南喺梅窩有間叫南約中學嗰陣時就丟空咗好耐，佢就想搬 入。哦，係啊， 咁咧，然後咧就啲居民反對啊，咁之前又發生過麗晶花園事件啦，衞滋病中心嗰度。東頭村的嚴重弱智宿舍咧等等，咁啊居民反對咯。麗晶花園嗰陣時肥棒添嘅，收尾嗰三個居民起訴啊，政府起訴啊，最終和解嘅，即係冇抱涉去嚇佢嘅啫。我諗係嗱，但係咧，你留意一下上次嗰啲事件嘅性質咧，都係一啲所謂普通居民。嗱，你可以話嗰啲普通居民可能佢盲塞好，或者係。對嗰件對個中心認識唔多好， 或者 我甚至真係有歧視， 或者只顧自己利益， 係啦。但係今次羣辱事件，始作俑者係一個教育界嘅人，而係居然係一個校長， 係 去發動學校裏邊嘅人聯署，79位老師同埋教職員聯署，仲要發動埋 區議會喎， 區議會嘅建制派工聯會加新民黨聯署。然後寫上去立法會的教育事務委員會，諗住裏應外合，就由教育事務委員會去否決教育局呢個選址。好啦，到一出嚟嗰陣時候，初咧冇媽得咁犀利，但係咧大家原來發覺咧，睇完嗰封信之後就越睇越興啦，係咪將羣辱學校裏邊嗰啲學生叫做咩性濫交啊，黑社會啊，仲有咩啊， 毒品啊嗰啲咁樣， 係啦，就溝咗幾樣出嚟，到。跟住阿張超雄啊、葉建源啊，好多其他教育界嘅人出聲啦，佢就縮，縮嗰下咧就本來開記者會就取消，收尾發個新聞稿。嗱，我覺得佢縮嗰下仲可恥咁樣，就係佢將嗰個責任推卸落去教育局嘅2011年嗰個學校概覽裏邊嘅資料 outdated。但是大家明白，如果你睇過個概覽，你知道佢係列出一啲所謂嘅即 係異常咁樣，係啊， 一啲異常行為嘅唔同程度，去列出嚟。而呢個蔡國光，佢係其實係為咗 justify 佢反對羣辱學校遷入，而係特登去喺呢個文件裏邊揀出最極端行為嗰幾樣，寫喺封信裏邊。 就話即係羣辱學校就係嗰啲學生， 佢絕對唔係無知，佢而家扮無知，係話俾嗰份文件誤導。身為一個教育工作者， 校長， 身為校長為人師表啊，嗰個道德品格之低咧，我覺得好奇怪，真 係。同埋如果咁都俾佢誤導到，就係你 佢唔單止第一下 他反對群育學校那一下個人都很有問題、 嗯、 他出來說自己被誤導這一下更賤格，我覺得跟梁振英一樣、 嗯 啊、選舉來的嗎？是嗎？你明白嗎？即也都是一模一樣，你認你說是當初我了解不多、 嗯、 我現在知道之後我立場改變了，我願意什麼 認衰 fine 走人認錯 學黎明這樣搞 定了、啊、願意多點跟他溝通，我想見下那個校長，等他傾多點，因為校長說可以跟他傾，是吗？那就完了件事、 嗯、 但他就为了什么呢？将个责任怼给教育局、 嗯、 你那份文件衰嘛，喂，但是人家份文件写了百几样行为出来，你拿个四样、 嗯、 是不是？第二，蔡国光不只是这个屯门乜春华仁爱堂乜春春中学、啊、 罗瑞华， 不是罗瑞华，就是一个群众、 哦 okay, 嗯、他不知道屯门乜春春什么黄陈 陈 黄淑芳、啊 okay、 我不知道办学团体呢之後還會不會給這個人做校長？如果是的話，我建議你想清楚、 嗯、 第二，他是教育評議會的主席、 嗯、 教育評議會是什麼組織呢？就是香港教育政策評議，香港教育政策、 嗯、 你告訴我你不懂群育學校是什麼、 嗯、 你靠那份文件就去 misquote 人家那份文件，那麼你評議什麼教育政策呢？ 這樣說就是你那個水平都很低啦，也都不適合做校長， 是 的， 跟著這個 教育評議會就是什麼組織呢？其實就是建制派的 B 隊、 嗯、教協對家， 教協對家叫做教聯會，即是工聯、教聯、青聯、婦聯，就叫共產黨的群眾組織， 什麼聯這些都是 衰的東西。然後呢，但因為他教協那個勢力在教育界裏面呢、 嗯、 就是差不多佔八成的、 嗯 那個、選票，所以他歷次選舉教聯會出人都贏不到、 嗯、 那呢心生一計了，就跟這個教評呢就組成這個選舉的聯盟、 嗯、 教育評議會表面是專業， 是， 但你看大公報，你 search 大公報，蔡國光打下去你就知道了，最多訪問的了、 啊 佔中的時候，罷課的時候，是言論口徑跟教聯會一模一樣、 嗯、 然後呢就在裏面呢就拿來扮中立去解票，其實就是教育界的黃成志、 哦、OK， 扮中立，明白明白， 這樣就完全就好像跟建制派無關一樣， 是， 所以呢就希望什麼呢？就先拿走了教協有一站沒那麼政治化的教師的選票、 嗯 咁然後咧，最終咧就希望可以打破呢個教協喺功能組別嘅壟斷。 係。 咁所以咧，好多人問點解一個校長會咁把炮可以動員到工聯會系統、新民黨系統去支持咧？呢、這個絕對可以理解嘅，因為佢哋係自己人嚟。 嗯。 呢、這個蔡國光同佢哋自己人。 係。 咁所以點解我會咁怒氣咧？其實我認識呢個蔡國光。 係。 佢係我小學嘅同學。 係。真係該會。 該會啦。點解？因為我知道曬佢屋企嘅背景同埋出身。 嗯。 如果他真心歧視那些邊緣學生的話、嗯、我覺得即我鄧他爸爸是很可恥的，我覺得，因為他就在我小學普仁小學隔離東頭村二十二座、 嗯、 就是開一間叫錦華冰室，我由細幫襯到大， 是，就是他老爸開的， 是，就是他爸爸開的，很好人的 蔡老先生， 是的，那呢他小學的時候是經常幫爸爸送外賣、嗯，送去九龍城寨，因為我們就在城寨對面、 嗯嗯、 隔一條馬路，一過了普仁小學，一過對面就是城寨， 是 三山五岳什麼人都有，有一次我記得我看過他很多年之後，因為拆那個22座、 嗯、 他自己都接受訪問講過，就是送外賣去城寨的時候就去看人家追龍、啊、這些東西、 嗯、 你自己是基層出身， 是 你自己了解過那個即係呢啲咁樣嘅低下階層嘅生活係點樣？點解嗰啲細路仔有啲所謂嘅 deviant 嘅 behaviour？、 嗯、 然後你今日你覺得自己上咗位，你係教評會主席，係左派嘅紅人，係、 嗯、 呢個大中學嘅校長、嗯，然後你反過來歧視翻嗰啲基層嗰啲人、 嗯， 我覺得呢啲人係最可恥嘅，其實 呢啲咪就係即係窮， 即係你自己背叛咗你自己階級出身， 係 係咪？即係你群育學校。 嗯， 坦白說那些學生大部分都是來自基層家庭，有錢的小孩根本就已經送了出國很多時、嗯、如果他有什麼行為的行為、就 是 即是異常的行為，或者情緒、或者學習注意力不集中， 你看齊恩、啊、他們那些全部都 送了，齊恩就送了送了是吧、啊、你看那個第一港鞋史丹福已經是連布失行李都搞不定，這些肯定行為有問題，是吧？ 情緒有問題啦，咪就係咁咯。咁但係你諗下，呢啲你本身係基層出身嘅、基層捱上去嘅人、到你做到大學中學校長，做到教評會嘅主席，係、嘛？都算喺教育界裏邊一個被人認識嘅人，係嘛？點解你要做出一啲咁令到教育界蒙羞嘅行為咧？呢、這個係同我覺得同麗晶花園居民係有分別嘅，有一個本質上嘅分別。因為那些就是一些普通市民、我覺得這個是不可饒恕的，我覺得真的。 同埋你看到 他根本上其實都不是視自己為一個教育界的人，他一直做這些其實繼續想上位，其實終於上位。 他準備去選今屆九月的立法會選舉、 其實就不是教育界的了，其實根本就已經是一個政客了，其實 是。我估現在有兩種講法，一種講法就是說跟選舉有關、第二種講法是什麼呢，就是他害怕這間群育學校擺咗佢隔離就影響佢間學校嘅收生， 係 咁咧，就所以咧就堆砌一啲理由出嚟，就去逼走。嗱、呢、這個仲可恥，即係話你想保住自己嘅飯碗。我寧願你真歧視，原來唔係嘅話，原來咧你係真係想保住自己飯碗。懲罰呢啲人嘅方法係咩咧？就係、我唔相信屯門係冇其他學校。喺屯門區，咪 Lens 就知啦，係嘛？係咪淨係得佢一間？唔係名校嚟嘅，好似係 Bank Three 啊。啊咁啊，真系惊杀校啦！我谂， 系， 因为佢自己都系 band free 啊嘛。 系， 好啦，我唔相信屯门系冇其他学校。如果系一个咁样嘅学校，对教育理念个认识系有咁严重偏差， 入咗去你仲会俾人即系教 你谂下教出啲细路会系点啊？ 系咯， 佢教出啲细路会系点啊？做咗犯咗错唔肯认，系嘛？即系你唔好用黎明帮佢比，我觉得真系污蔑咗呢个黎明添。 系 啱，系啊，即系呢个犯咗错唔肯认，赖教育局嘅文件 系， 系咪咧？今次佢个即系个道德品格水平仲低过吴德殿，我觉得。喂，高永文仲醒啊，吴德殿都未出声，高永文第一个出嚟讲， 话唔开心啊， 系啊，唔开心啊，已经。喂，大佬，我都唔明白，成班官系唔出声。喂，好打得嗰个林郑咧，日日出嚟搞 campaign 竞选，帮自己竞选特首，有冇讲过一句说话喺呢个问题里边？系乜咁明顯嘅歧視？你做過話自己做過社會福利處長，係 喎， 係乜會話自己係即係偽造自己嘅學運經歷，話自己當年係港大嘅學運分子，係乜？你見到呢啲社會呢啲咁不公義嘅嘢，喂，當日政生你都出嚟講啦，係乜？今日點解你唔出聲啊？係乜？係咪因為佢係教育評議會？係咪因為佢係建制派就唔出聲啊？你班友係乜？冇人譴責佢喎，真係。最多就是說、大家要什麼溝通啊、要即給那個群育學校進去、都是講緊政策的東西，這個是一個很惡劣很惡劣的示範，根本是是不 是你建制派圍起個圈就你們玩完可以、是不是公義歧視這些東西就可以打橫行， 是的， 你現在很明顯 就 是的所以我就說如果屯門的居民有學校選的話，千萬不要選這間學校， 是的，在這件事裡面呢，就是我覺得反而 直至到這個人肯跪低為止，是吗？委過於人，我對你的要求是絕對高過對一個麗晶花園的居民、或者東頭村嚴重弱智宿舍附近的居民，是吗？我還會相信那些人是因為他們盟失而去反對，是吗？你自己是教育評議會的主席，你自己是學校的校長，你是基層家庭出身， 然後帶頭去， 然後帶頭發動學校裡面的人， 是 還有發動地區議會的政黨走去對這些即需要你特別去照顧的人，那麼你那個示範是多麼惡劣啊，你 說，還有那個過程可能是即甚至乎是要即逼老師、去聯署那份 事，我就很希望那個學校裡面有沒有人去揭發個真相，究竟你們是不是自己真的甘心情願去簽那份事、我覺得 又或者 是被逼也好，或者是這個被誤導了，真的即被校長誤導， 還有你辦學團體你都要調查的，校長是不是可以隻手遮天的呢、是嗎？究竟辦學團體支唔支持佢呢個行為咧？ 係 校董會支唔支持佢呢個行為咧？我都係需要校董會自己都有解釋嘅。其實你係輿論係嘈到佢跪低嘅啫喎，今次係 啊係啊係啊，係咪？但係佢而家嘈到跪低之後咧，有個有趣位就係咧，有田北辰呢個新聞黨就話嗰啲區議員都有聯署啊嘛。 賣人情， 賣人情嗰下，跟住咧就有工聯會啊，黃國興啊發晦氣咁樣， 飲得佢點講咯咁樣。 係啦，嗱呢啲咧即係建制派咧嗰啲嘅罅隙咧，又即係其實喐一喐咧就會 show 出嚟。 嗱呢個亦都睇到咧，所謂建制派係一回咩事？ 就是咧，佢哋只問係咪自己人，而唔會問件事嘅是非黑白。 嗯， 既然呢個蔡國光係自己人，呢間學校所發動嘅嘢，我哋就支持。 係， 而唔問嗰件事嘅是非黑白。嗱，屯門有冇建其他建制派咧？屯門有民建聯嘅， 嗯， 屯門有鄉事嘅， 係。 但你留意一下民建聯， 冇喎，啊， 今次冇落水喎， 簽名喎，係喎， 啊，今次冇簽名喎，係工聯會戇誇誇簽咗四件落去喎，跟住其餘嗰啲全部係新聞黨喎， 壞人情喎，啊，呢，這個新聞黨， 係咪？即係話你做區議員係連基本嘅是非黑白觀念都冇。 嗯， 哦，總之自己人嘅叫到簽就簽啦咁。 哦，係啊，係啊， 我諗就係咁。 就係咁啊，係啊。 係啦，好啦，都上到去啦。我估黃國興同阿田北辰就聞到糯味啦，我覺得，因為教協又軍，好多教學團體即係冇政治背景嘅教學團體都軍，咁咧先至咧出嚟話支持，然後咧就覺得啲地區議員咧就溝通唔。不夠啊，做得不好啊， 或者簽都是賣人情，即係錯手簽咗嘅啫咁樣。 係啦，咁成件事咧就好似大家咧就有得去過咗去。 嗯， 我話俾你聽，如果呢件事由得呢個蔡國光咁樣過咗去咧，實際上係再會發生嘅呢啲嘢。我話俾你聽，五年啦，2009年到而家， 嗯， 南約中學到今日 都 上網揾下，仲係丟空嘅呢間學校。正生雖然俾咗錢佢， 嗯， 去建一個好啲嘅校舍， 係 臨時校舍， 嗯。 但是它仍然是一個山長水遠很隔絕的地方， 嗯， 是吧？就是到今天，當日大家為了那些什麼吸毒仔、吸毒妹流淚的人， 嗯， 有沒有考慮過政生到今天其實還沒有辦法搬進去這個煤窩， 嗯， 而那間中學到今天都還是丟空，是沒有人用的，到現在還， 嗯， 都不讓他用，是吧？這些事你說可以解決到？如果你不將這傢伙拿出來鞭的話，是不是一個教育界的人自己帶頭發動學校去做出一些歧視性的行為， 嗯， 那你陳章明做什麼的，平機會做什麼的， 陳章明太多鑊了，自己都 喂，如果我是他，我遇到蔡國光我還不揚名立萬，倚天劍屠龍刀出曬了，是吧？ 還有真的借助射回走那些， 嗯，當然了，喂大哥，如果他兜頭斬他的東西的話，大哥他現在立刻響曬朵了，已經是 那他今次可以大大聲， 始終 我應該叫他吸毒那些做老同的這樣是 他哋唔係老同， 係 嘛？我都話始終都係民望高，民望高真係有原因 嘅， 有個有個 instinct 喺度， 嗯， 有個政客嘅本能喺度。民望高一聞到陣味，係成個政府裏邊係第一個出嚟， 係喎， 係話自己唔開心嘅，係， 嗯， 所以我就話，即係你問我，如果喺現屆裏邊揀特首咧？我覺得他和胡蘇仔兩個競選咧，我覺得最好。 嗯， 民望高對胡蘇仔，我覺得就最即係，就是，火花四濺， 係 係嘛？即，就是，第一林鄭就已經係我覺得玩完嘅呢，這個人。 嗯， 你睇佢喺退保裏邊嗰種核 突，係啊係啊，嗰啲，啊，態度， 係啊，嗰啲所謂嘅官道無求，最近仲俾飲完水俾奧巴馬兜巴車咗， 係，啊， 奧巴馬自己真係飲， 係 佢就話俾人 屈辱啦， 屈辱係啦。咁我唔知奧巴馬有幾屈辱啦，係， 嗯， 咪？佢真係飲完水。咁所以咧，我就話呢扎人到今日成個政府民望之咁低殘，係有原因 的。嗯， 喂，政生事件當日，政府官員都擁到風出嚟，走去維護呢個政生。 嗯， 但你睇今日，居然只係得一個民望高，好輕描淡寫地去講下自己嘅感受， 係唔開心啫喎， 唔開心。然後仍然俾呢班人堅持話政府諮詢不足。乜嘢叫諮詢不足呢？如果那樣東西是建一個游泳池在那裡，你們又會不會要求又說諮詢不足呢？ 又或者如果隔壁是搬一間名校過去，那又怎樣 ？Hello 在那裡再開分校的canteen都好 了， 你會不會反對？是吧？不要說直接開分校，將廁所搬過你都不會反對，我覺得，是吧？就是這些人，就是所以說虛偽，就是這樣，諮詢不足永遠都是拿來 cover up 他的心裏面的歧視嘛，現在還在說諮詢不足的，所以我就說這個吳克儉也是契弟的，是不是？我企硬就企硬，照他，你夠膽反對？你夠膽反對？是不是？你拉你的學生上街？ 是啊， 是不是？ 全校出來？ 是啊，你全校出來反對？我估 佔領屯門 第一個殺校就殺你間學校，有沒有人再敢報你間學校？原來個校長是這樣的， 是 啊，老師是這樣的， 是啊。 喂，你怕搬了群獄來影響你修生， 嗯， 我覺得這個是他真正擔心的事， 嗯， 但是結果他就掘了個屎碌架，掘了個窿俾自己，自己 set 屎碌架俾自己啦，即係自己中伏㗎，我覺得一定係，即係蠱惑的槍啊，即係以為射前邊，其實射自己，跟住下一次以為射後邊，點解射前邊？即係我睇到呢啲新聞，我覺得咧，即係香港個社會係好，即係越嚟越倒退啦。其實係同建制派越嚟越得勢有關。 嗯。 你睇到嘅陳章明換咗之後，其實喺嗰個平權運動裏面咧，好明顯咧，比周恩岳嘅立場係倒退。 唉，肯定係啦。你所以話嗰啲同性戀者係老統呢下都離曬譜啦，已經。 唔係，即係佢成個態度出嚟， 亦都係啦， 都係嗰啲温吞水嗰啲人。 係，同埋你自己本身都一身矮噶嘛，即係嗰啲。 同埋好簡單啦，我話俾你聽，當初換走周恩岳， 嗯， 擺佢上去就係、是、受咩咧？我話俾你聽，就係、是、受嗰扎。咁樣嘅反對同志婚姻嗰扎有，呢個喺政府裏邊係相當大勢力，就係所謂耶教勢力。 哦，嗰啲乜福堂嗰堆， 係啦，乜福堂嗰扎，包括梁美芬，包括黃成志， 嗯， 都係嘅，全線嚟嘅。 係係係。 咁所以坦白講，以周恩岳嘅 caliber 同呢個陳章明根本冇得比。陳章明同佢冇得比嘅，係咪？只係做咗一張 contract 就走啦。係。係咪？正常嚟講，除非佢犯咗大錯。如果不是的話，做兩張 contract 是正常的， 嗯嗯， 然後放一個完全不見經傳在這方面， 哇，重要， 只是做老人， 是， 而不是跟這個反歧視平權有關的東西，不見經傳， 是，還有也都幫國力做這個論文， 喂，大哥，那傢伙為了8000元推薦人家一個泰力做博士的，這傢伙有個眼界和個格局有多大，大家都知道的，其實是即係連8000元嗰啲咁樣嘅導師費都賺的， 都係啊，都舐， 肯定個格局同老同都係差唔多噶啦，應該係嘛？啲導遊咧就係咁啦，跌咗5元，跌咗5毫子都會執嘅喺街嗰度。 嗰支嗰飛嘢跌咗落地都會執翻， 執翻啊， 針筒啊咁。 所以我就有陣時你見到嗰種倒退咧，係全方位嘅，我覺得。 係 呢個冇辦法改變嘅原因係咩咧？就是、因為咧，你政治上你要。一路去 groom 呢啲建制派， 嗯、 而呢啲建制派就喺温室裏邊栽培出嚟嘅，係、 嗯、 靠一個不公平嘅制度， 嗯、 去 guarantee 佢哋可以掌權。 咁又係喎，係。 咁佢自然一定係唔打得嘅，我覺得。係。咁好啦，到一到呢啲咁嘅問題裏邊咧，一係就走民粹主義。 嗯。 你留意一下每一次逢親有呢啲，譬如死刑問題啦，我記得80年代， 嗯， 廢除死刑嘅問題啦， 嗯， 船民刑嘅問題啦， 嗯， 啊，到同志平權啦，到呢個嚴重弱智人士縮位啦， 嗯， 到呢個艾滋病中心啦，到精神康復中心啦， 嗯， 每一次發動大頭出嚟反對嘅，大部分都係建制派， 嗯， 咁所以我就話咧，你個社會慢慢咧，佢咪會倒退翻去一種搞音樂噴泉啊，係係啊，即係搞呢啲 roller 場啊。整 青年派對啊， 青年派對啊，燒鴨當燒鵝啊。金龍地標啊，呢啲咁嘅嘢，係嘛？咁你諗下，香港同成個國際城市係完全脱節。 嗯， 因為而家你睇，譬如好簡單就係首爾咁。 嗯， 我諗佢民主化之後咧，成個城市好多公共建設嘅設計咧，係突飛猛進都好緊要。 嗯， 公共圖書館也好，或者一啲嘅就算係即係政府嘅，譬如交通、樞紐啊， 嗯， 無論個建築物嘅外觀啊等等咧，其實都已經係好進步。其實曾幾何時，首爾係落後過香港。 嗯。 台灣都係嘅，你講。當然好多人話台灣經濟唔好，經濟唔好，嗯，但係留意一下佢嗰個嘅公共建設啊， 嗯， 包括佢哋嘅博物館嘅建設啊，嗯，公共圖書館嘅建設啊，好多嘅即係舊區改造，譬如淡水啊等等嗰啲咧。點解香港後生仔咁中意去台灣？ 嗯， 好簡單，淨係全台灣踩單車都有得吸引啦。 同埋你淨係去台灣啲 live house 聽嘢都好過癮啦。 我都話啦，去台灣就算飲杯 cocktail 都好過香港。 嗯， 價錢平過香港，人哋調酒亦都好飲過香港。 嗯， 即係唔好講話人哋 live house 啊、露天音樂會啊、沙灘音樂會啊，係嘛？大量呢啲咁樣嘅文娛康體活動啊、 音樂節啊，各式各 樣。咪咯，即係你越嚟越覺得香港。淨係 entertain 嗱對自由行嘅憤怒，我覺得唔係淨係內地人咁簡單， 嗯， 而係佢好多香港人嘅心好痛係咩咧？就係變咗一個好單一化嘅城市， 同埋一個好落後嘅城市。 係啦，因為你要就嗰班嘅口味啊嘛，就嗰班口味嘅話，你咪變成係單一化咯。跟住咪淨係購物，仲要係某啲牌子喎，係咪？跟住仲要跟住咪 所有人好像從來好像沒有他我們會死的、嗯、我覺得這個心態是很恐怖的。是的，就是為什麼香港人，我們是國際城市，為什麼可能，為什麼會是因為跌了 2% 的零售業、嗯、或者以為五一少了人來，其實沒有，是吧？就講到世界末日，跟著 喊曬救命， 就講到世界末日這樣，是吧？跟著就講到最衰都是我們粗暴對付我們的遊客。喂，大佬，那是一兩個 case 啊，那有遊客在香港，遊客 我覺得打 在俄羅斯被人殺了，那怎麼 辦？ 那那些就是怎麼辦、嗯、是不是我們譴責俄羅斯粗暴對付我們的香港遊客，所以我們就不再去了，那是吧？是那何韻詩在芬蘭差點被人強姦，那怎麼辦？是吧？挪威還不知道什麼鬼，是吧？ 是啊，是啊， 咁唔點話唔去啊？ 黑色旅遊警示， 黐線！我覺得，即係你而家就將嗰個誇大咗嗰樣嘢，所謂攆嚟攆去都係無孟靜拖劫，我真係好心理啦，真係。 咩？同埋佢，我都係特登吹出嚟，令到你香港人有一種真係自我矮化，跟住就真係，唉，我依賴咗你，即係靠。 我依個好多基層係中咗呢個毒嘅，話俾你聽，真嘅。你去茶餐廳嗰啲服務員啊、收銀啊嗰啲咧，其實佢哋真係中過呢個毒，真係覺得自由行係我哋嘅命脈。喂，大佬，自由行政策是2004年才出嚟嘅，其實係。 咁以前唔死㗎，真係。 咁以前香港係咪所有零售業都撲街咧？其實係。同埋好簡單，我話俾你聽，食自由行嗰條水嘅人，嗰啲係咩人咧？ 係咯，都唔係，根本都唔係 嗰啲 中小企啊。嗰 啲 係 咪傳統香港嘅中小企咧？究竟經營嗰啲生意嗰啲係咪佢哋一條龍嘅咧？ 嗯， 即係等於肯亞騙案一樣，只不過 just happen 喺香港發生啫。係 係。 只不過佢哋肯亞打電話啫嘛，其實係。 係 嘛？旅行團佢哋嘅，領隊佢哋嘅，旅遊巴佢哋嘅。經營香港接待的團的都是他們的， 連那間買東西 的 主播 都 是他們 的，那關我們什麼事呢？ 連那個特人的導遊都是他們的， 他一條龍的，根本是有些地方你是不會去的，北角在這個渣華道、在北角碼頭對面有一個地下商場、 嗯、 裡面就是他們的食堂、 哦、 吃完之後就去北角碼頭搭這個維港遊小輪、 嗯、 遊華地小輪，你會去那些地方吃東西嗎？是他们一条龙的，因为那些就是一盘菜，是就是他们那些 standard 的套餐的，你进去他都不会招呼你的。你会去观塘海滨广场买朱古力吗？ 是啊，那个位置，那个转弯位置有两间东西，是啊。 那些是很贵的朱古力，你会买吗？是吧？那些手表你会买吗？ 真的。 所以我就说，讲来讲去到现在，他已经是积飞城市、 嗯、 去到一个地步，大家呢就真的洗了脑。 是啊。 喂，我们香港做接待旅遊的，我記得80年代我認識的朋友，其實他們是很努力去學日文， 嗯，是啊，做日本遊客、歐洲遊客， 是嗎？你的提升的旅遊業的質素是什麼？因為你的客的質素高， 嗯， 我都說現在我星期日行山很多時候撞到台灣的遊客，韓國遊客、 嗯、 日本遊客少了，但不知道是不是多回來 的， 嗯，那就是三五成群這樣，在鹿頸啊那些地方行山， 嗯， 因為他們都知道其實鹿頸那段東北那段行山是很漂亮的， 嗯， 即是一路沿著谷埔啊那邊， 嗯， 那你想想自由行是不會去那些地方的嘛， 嗯， 那你就唯有結果你發展來來去去來來去就是購物城， 是 邊境購物城，邊境購物城， 嗯， 是吧？跟著你搞來搞去搞來搞去那些活動就是購物折扣活動， 是， 那你在全世界如果是國際城市是沒有人 claim 自己是旅遊城市的，我都說紐約是不會叫自己旅遊城市，倫敦是不會叫自己旅遊城市的，清邁就會叫自己旅遊城市，因為它全部真的靠旅遊，你想想，就是香港人去墮落到變成一個第三世界的國家的城市，是吧？巴厘島這些是旅遊城市了，因為它的沒有其他工業的， 嗯， 除了農業之外就是旅遊業，很多人是靠旅遊業賺錢， 嗯， 即係香港好簡單啫嘛，你政府攤多條數咯，我就係話佔 GDP 幾多，相對於其他產業，係嘛？第二同埋好簡單，我就係話你如果係嗰種靠自由行，你過去係一個不正常嘅畸形嘅繁榮嚟嘅，我覺得 谷大咗噶嘛，嗰十年即係2003、2004至到即係咯呢段時間， 因為你一開放嗰下，而家第二，我覺得第二個洗腦咩？而家中國嘅即係消費力衰退是資爆的問題 ，rather 定係港獨問題， 或者佔中， 係啦，呢個係完全冇關的。第二是他自己怕，所以就開始徵嗰個入口税， 嗯， 帶回去之後要徵税。 係， 阿陶傑講得啱嘅，如果 他們那麼憎日本仔，為什麼又蜂擁走去買人家的廁所板呢？ 嗯， 如果 日本那麼苦大仇深，比香港人對他們來說更加苦大仇深， 是啊，血海深仇， 為什麼走去買光曬人家的東西呢？所以我就說第二個原因就是什麼呢？其實是跟稅有關，亦都是根本的人亦都個消費能力一路跌一路跌。這個也是跟整個經濟叫做什麼 L 型反彈，我現在才聽到 是 一個新的名詞。 L 型反彈 L 就不是反彈的， L 叫資爆， 是啊， 是吧？ V 就是反彈的，但現在大陸自己傳媒說自己經濟 L 型的嘛， 是那叫反彈 L 型沒有反彈的，直插的，其實是然後打橫行的， 這個是硬著陸，他們的關係 其實很恐怖，我覺得真的，即如果懂得看的話， 即直插的，真 是懂得看的話，其實是恐怖過呢個咩咩咩習近平話唔准唱衰啊等等嗰啲咁嘅嘢，即係你識睇佢自己大陸嗰啲分析L 型，我一睇我話即係咩意思啊？即係插水嘅咯，其實係乜？但係睇到成個特區政府完全唔敢提中國大陸嘅經濟，唔敢向香港人預警。 正 係，我覺得呢個係亦都係一個好撲街嘅事嚟。 嗯，正係 正係不斷將個責任堆落去嗰啲嘅所謂港獨，所謂拖劫啊、范國威啊、毛孟靜啊等等呢啲問題嗰度，為咗政治鬥爭嘅原因， 係 佢唔敢將個真相講出嚟。我覺得佢違反咗一個做官員嘅基本嘅操守嚟。 係， 但係你當啲人傻嘅咩？而家 係咯，佢資訊咁發達，其實都唔使你講，自己睇到嘅。不過，但係就係好多可能基層少少嘅市民就會中伏。 即係梁振英今日我睇《經濟日報》嘅訪問，仲衰格。又話一帶一路投資東國家投資喺呢個亞洲嘅鐵路啊，我哋可以有份。我想諗下我哋有咩份，我哋可以。第二，你知唔知道中國而家投資亞洲鐵路遇到好多問題？當初簽訂嘅項目好多收縮緊。第一，第二好多俾人夾，要佢加大嗰個嘅即係免息貸款嗰部分，要佢出多啲錢啊，出多啲 grant 添啊，佢因為佢知道其實佢係要產能過剩要輸出。 係啊，係啊。 而日本仔咧？亦都喺美國佬 back up 底下咧，亦都同佢搶生意。 嗯， 所以中國嘅高鐵咧喺亞洲咧係遇到好大嘅障礙而家。 或者 bid 都 bid 唔到啊嘛， 就算 bid 到最慘咁啊！而家佢 bid 到先死，人哋夾佢啊！而家夾佢就話唔係，人哋咁嗰條件。因為你知呢啲東南亞嘅國家，你搞基建，你問下胡應湘啦。 嗯， 胡應湘合我啊，走去最早泰國投資空鐵嘅。 係 你去曼谷睇下。 嗯， 其實如果去曼谷嘅機場咧，以前咧仲見到嗰啲一座一座。嗰啲橋墩啊， 哦 ，OK OK， 飛去行嗰啲鐵路嗰啲啊， 橋墩啊， 哦 OK， 上邊冇嘢噶， 哦 OK， 就係胡應湘起噶啦 ，OK， 係啊，你喺東南亞投資基建嗰個風險係相當之高， 即係嗰啲係瀨曬嘢斷爛。 個原因就因為東南亞嘅政局係相當不穩定啊嘛， 係， 又會軍事政變，一上台又唔認章， 啊， 泰國有軍事政變係嘛， 嗯， 印尼會有呢個政黨輪替，馬來西亞。又會出現呢啲咁樣美國佬夾你，因為嗰個全部都係美國嘅影響勢力範圍。好啦，跟住到斯里蘭卡港口，而家又出問題。我希望梁振英研究清楚，究竟而家中國大陸喺亞洲同埋所謂海上絲綢之路嘅基礎建設投資，有邊一啲係冇遇到問題，你先至好順口開河走去 講一大一路， 老點香港人。喂，大佬，我哋可以黐到啲咩著數？ 嗯， 好啊，你俾個吉爾吉斯嘅靚妹嚟讀書，俾獎學金佢啦。咁我哋又點啊？係嘛？有咩著數啊？我話俾你聽， 呢個 你講到俾我聽，點樣用最快嘅方法去到烏茲別克啊？嗱，你知唔知係要向最快啊？我研究過，搭呢個阿仙娜航空，即係韓國嘅，先飛去首爾， 哦， 向嗰邊飛先，然後嗰度過一晚，然後再由嗰邊。再去烏茲別克， 係嗰度有直航嘅。 咁仲有烏茲別克咧，我哋係攞唔到簽證嘅香港。 哦、oh, ，OK。 好啦，咁你就可以叫烏茲別克嘅旅行社 send 一份叫做 letter of invitation 俾你。 係 invitation 信。係。 咁咧就話俾佢聽，就你會嚟旅行咯乜。 嗯。 不過你都係要去到邊境先至落地簽。 係。 佢可以唔簽俾你。即係話你坐廿幾個鐘頭飛機之後咧。是都攞不到簽證入境的， 而他亦都可以推登你嘅。 Yes， 咁我想問下你，香港人喺一帶一路做咩生意？我想問，你就算旅遊業生意都冇得做啊？有冇香港人會咁戇居，坐咁耐飛機，係嘛？然後飛去啲咁嘅國家嗰度，係佢一個好好嘅旅遊國家嚟，因為佢係絲綢之路上邊一個最重要嘅商業城市，就係當時嘅花拉子模、薩馬爾罕就喺烏茲別克。我都好想去，所以我研究過曬。 深入發覺，一係飛阿拉木圖，然後喺阿拉木圖仲要等，然後等就跟住攞簽證。係攞簽證之後咧，原來咧跟住我有個 friend 去過阿拉木圖攞簽證，係烏茲別克駐阿拉木圖領事館，然後去咗四日。 哇！ 每一日都因為有啲嘢唔得，又要翻去再排個隊， 即係唔齊料，係啦，文件唔齊。 你即係擺明就係滾香港人， 有得做。 而香港居然啲傳媒係冇人去踢爆呢啲咁嘅嘢，係冇人去踢爆呢啲咁嘅嘢。係嘛？呢啲有幾難啫？踢爆呢啲咁嘅嘢，然後跟住仲揾張德江嚟吹一帶一路，係嘛？喂，你上網查一查啊，斯里蘭卡港口、泰國嘅高鐵、印尼嘅高鐵、馬來西亞高鐵，邊一啲國家中啲？日本中定中國中？中國中咗嗰啲，而家又遇到啲咩問題？好易揾得到嘅，其實你知道，呃唔到嘅我真係。然後跟住你叫嗰啲學生真係學嗰啲文，如果聽嗰啲人。將幾年時間走去學中亞嗰啲文，你就知道大鑊啦。你不如學俄文，真係噶，因為佢哋亦都係前俄羅蘇聯嘅加盟共和國，其實佢哋通俄文嘅。 嗯， 即係呢啲又係咧亂 Q 咁搞嘅後果嚟。你不如資助香港學生學俄文好過，起碼都識翻個俄羅斯妹， 或者烏克蘭嗰啲。 係啦，乜都冇，烏克蘭都有靚女係嘛？ 哇，好多添， 美女如雲係啦。 冇錯， 即係總好過學埋嗰啲吉爾吉斯啊。咩哈薩克啊嗰啲，大佬波叔出聲咩？而家真係，即係完全係匪夷所思，我覺得。休息一陣啊，使唔使啊？完未啊？我哋 呢節完嘅其實。 呢節完㗎。